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。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。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。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。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棒耳边。87.6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这宋庆龄呢，真坏。心说这少当家的又软和了，又软和了，这才叫当断不断，优柔寡断，这种人没出息。宋庆莲把马往前一提，我张作霖，你少白活，我替我们少当家的说几句，你是个人面兽心之辈呀，你呀，我掐手指头给你算着呢。你每次进青马坎准没好事，不是叫人打得稀里哗啦走投无路啊，要不就求我们老当家的。你在大马金刀的时候，你根本想不到我们，对不对，张作霖呐？这一回呀，你休想。方才我们少当家的说呢，两雄不并立。别看你现在慷慨陈词起誓发愿，迟早有那么一天你非拿我们少当家的开刀不可呀。不独不狠，非丈夫，今天你们走不了。这小子把这盖整个给揭开了，张作霖瞅着他一笑，宋庆莲，那么据你所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你们的命。他这话刚说完，他身后这几十人唰唰唰唰的下来了，把枪全举起来。张作霖身后还带着20来人呢，早就做好准备，唰唰唰把枪也举起来了。眼看就要一场血拼，有一名小匪徒从里边骑马赶到了。少当家的，老当家的病了，叫你快去，急病啊。杜立三心说，我爹刚才还挺好呢，这怎么了？这是他心这一散，顾不得许多了，马上带着人赶奔山寨。张作霖听得轻轻的，心里头也一憋个。哎呀，刚才吃饭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老干爹气色是不太好，而且端酒杯的手直哆嗦，莫非真病了？我可得回去看看。他正在犹豫的时候，张作相捅了他一下，兄弟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快走吧！趁这机会不走，等着找倒霉啊！他我干爹，管他是谁呢？顾不了许多了，快走！张作相在张作霖的马屁股后头拍了一鞭子，这马就冲出青马坎。那位说，杜老盼真病是假病？真病的，疾病。 按现在新词儿说，心肌梗塞。没两天呢，杜老盼就死了，青马坎三界沟就归了杜立三了。这些事儿咱先不说，翻回头说张作霖率领着弟兄们离开青马坎三界沟，不敢走大道，绕小路，跟家眷汇合在一起，赶奔八角台。眼路上一看，跟前些日子截然不同。前些日子每个村屯全都是官兵，也不知来了有多少，现在一个都没有，所留下的全都是村庄镇店，一片废墟，沿路之上全是要饭和逃难的老百姓。偶尔路过一个地方，往坑里一看，全都是死人呐。有的是饿死的，有的是打死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张作霖就一皱眉，不忍的再看了。就这样，他们好不容易来到八角台。八角台就是现在的台安县城啊，那乃是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，是大地方，买卖也多，人口也密集。寺外修了三道土围子，有人在这守把着。保险队大队长就是张景惠，现在孙烈臣、郑翠亭、丁喜春、张小春，还有张作霖手下11名弟兄都在这儿呢。尤其张作霖跟张景惠交情莫逆，故此前来投奔。胡老嘎早就派人给送了信儿了，好嘛，听说张作霖来了，八角台就开了锅了，好像欢迎天使差不多少，是敲锣打鼓，还找了几个吹喇叭的，大开寨门迎接张队长。张作霖他们从马上跳下来，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，一看张景惠晃着高大的身材跑步前进。队长，哎呀，队长哦，都把我想死了。张作霖说，我也想弟兄们。哎呀，欢迎欢迎啊，张队长来了。可有人还放了两挂鞭，放了好几个二踢脚，就这样把张作霖一行接近八角台，先到了保险队的队部。人家八角台是个大地方，跟赵家庙不一样，人家这个队部是在烧锅的后院，这大院摊，院墙也高，四角带炮楼，上房一拉六7间，好几进院子呢，门前都有站岗的。一见张作霖来了，还举枪敬礼呢，张，来张。你看，跟青马坎就不一样，在青马坎是寄人篱下讨饭吃，总觉这个腰板发软，可到这就到家了。大伙把腰板全都拔得倍儿直啊。可来到客室里头，张作霖就一愣，愣什么呢？那举人刘东阁、戴春荣、商会会长张子云都在这儿呢，也没绑票绑走啊。胡老嘎说的红嘴白牙，怎么不是那么回事儿？众人哇全乐了。还没等张作霖问，从里间屋里跑出几个人来，队长，哈哈，又见着了。张作霖一看，跑在头前的汤玉林、汤二虎，后边张世飞、穆怀义， 还有不少弟兄。原来张作霖叫他们投奔金寿山，上中安普，没想到也在这儿。哎呀，大伙儿见面了，一会儿的功夫，红罗涧的海宽，广宁山的大廖二廖领着弟兄也赶到了。队长，队长。张作霖一看都没死啊，就甭提多高兴了。大廖二廖还说呢，清军攻打广宁山，用大炮把咱的营寨给崩飞了，我们轱辘到山沟里去了，后来夹杂到难民堆中，我们跑了，没被清军发现，找了个小铺子忍了半个多月，等他娘的官兵撤了之后我们才出来，所以投奔八角台。海宽还说呢，我叫人抓了俘虏了，走到半道的时候清军内讧，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了，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分赃不均，就这样我把绳子蹬折了，死中得活，我也跑出来了。这一讲大伙不断的发笑啊，乐得眼泪都出来了。那么一问张子云他们这事儿是怎么回事，二虎说，队长啊，这主意是我出的，没那么八宗事儿，根本也没有台风也没旋风，那是我们瞎编的。因为我们这个人呢全凑齐在八角台，就等着你回来，恐怕杜老盼和杜立三把你软禁在青马坎，要说别的恐怕他们不让你回来，故此我们编套瞎话，就说三位举人会长被人家绑票了，非你回来解决不可，事在紧急，他们就能放你回来。怎么样？这主意好使了吧？张作霖拍拍汤二虎的肩头，嘿，二哥，真没想到，你现在不管是个武人了，你还深谋远料，还是最好的一个军师呢。学吧，反正现在我也学会转招了，大伙全乐呀。商会长张子云吩咐在保险队队部大排宴宴给张作霖接风，把张作霖的家眷安排到后院。你看张作霖这一来，大伙也有主心骨了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。张景惠紧挨着张作霖，我队长这回回来我得让贤了，这些日子好悬没把我压死，叫我卖豆腐行啊，叫我掌管保险队我脑仁都疼，我甘心给你做副手，你呀、还是我们这儿的大队长。商会会长张子云一乐，我说张队长，我们呢早就酝酿好了，您是我们这一方的保护神呐、离开您我们八角台就不存在，最近海沙子经常领人骚扰周围临近的乡镇，对我们这儿的威胁很大呀。队长，我们准备出钱出枪，扩充人马，咱们办成大团，您就是我们大团的团练长，咱们高升一步，我弟兄们同意不？同意，应当成立大团。张作霖再三谦让，可也推不掉。就打这一天开始，在八角台挂上大团的牌子，保险队变成了大团。张作霖是自任团练长，张景惠是团副，手下分三个大队，孙烈臣、张作相、汤二虎每人领着一支大队。那张作霖的名声没有不知道的，他这一回来日子不多，四乡八镇上这来投奔的人那可就太多了，根据当时的情况不能有一头算一头啊。 张作霖吸收以往失败的教训，必须训练精兵，以一兵十。你整一大堆都是窝囊废，平时吃饭挺多，打仗十个不顶一个，要他们没用。所以有的不收好言安慰，给路费或者给点粮打发你回去，得挑那不错的。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挑了又挑，是捡了又捡。现在他这大团将近是300多人，一个大队100多人。本来张作霖就带了不少的子弹和枪，人家八角台张景惠手下也有不少东西，拿出来合并在一处，枪马子弹那是一流的。张作霖就利用这段机会天天练兵啊，教给他们骑术，教给他们战术，这三个大队轮流着深造。要学精仁义需下苦功夫，你不练功怎么能行。此外张作霖又跟孙烈臣众人定了多少条纪律。你别看张作霖没念过书，那是非常聪明啊。张作霖口述，孙烈臣执笔，定的这些纪律都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。比如说，不准随便进民宅，不准抢夺，不准打骂百姓，更不准调戏妇女。不管是谁，要触犯了其中的一条，就地处决，绝不宽待。张作霖下了严令了。平时人家这个大团骑着马在四外巡逻，步伐整齐，威风凛凛，对周围的老百姓秋毫不犯呢，受到老百姓的称赞。张作霖知道老百姓基础啊，这基础要不牢，肯定我站不住脚跟。我张作霖要想将来有出息，就得依靠着老百姓。因此说张作霖的大团声名远播，不少人挑大拇指。那人说他是个胡子，你怎么给胡子歌功颂德呢？你有什么根据说这话？史料上不仅一处记载，这可不是我独出心裁跑这胡编的，确有其事啊。那个海光远叫海沙子，是朝阳的，这家实力挺大呀。在官兵剿个柳子的时候，他远在旁边没受着损失，现在官兵一撤，和他成气候了。他早就对八角台垂涎三尺，这儿买卖最多，有钱的人也最多，要把这给端了，那可就肥了。由于这种关系，所以海沙子孤注一掷，率领200多人是攻打八角台。偏赶这时候张作霖回来了，主持大团，难免双方展开一场激战。咱不必细说了，张作霖活捉了海沙子海光远，把他率领的柳子彻底给消灭，海光远也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就通过这件事儿，张作霖的威望是更上一层楼。周围附近的小柳子纷纷上这来投奔来呀，有很多老百姓不敢在别的地方住，携家带眷全往八角台这儿来搬。现在归张作霖保险的这个地区 达到108座乡镇，也搭着多少万人口啊，张作霖俨然就成了这儿的土皇帝，也是这儿的保护神。在辽西辽南一带到处是土匪，老百姓苦不可言，哎，唯独这地方比别的地方是强的多得多。在1900年的时候，八国联军进北京，两公逃到西安，派奕匡、奕欣作为全权代表跟八国列强谈判，就签订了辛丑条约，割地赔款。根据当时的协定，各国列强都有好处，唯独这东方的日本和北边的沙俄贪婪无厌，为了争夺中国这块地盘，特别是争夺中国的辽东半岛，这两国家都红了眼了，不惜兵戎相见。俄国越过黑龙江，出动大军将近17万，霸占了中国的黑龙江、吉林大部。日本从朝鲜出兵，也将近20万人，就霸占了辽西、辽南。有时候俄国兵和东洋兵见着，就是一顿炮击，百刃格斗。给老百姓更加重了苦难。可是日本人也好，沙俄也好，都想在中国找他们的帮凶啊。结果俄国人也知道八角台有个张作霖，东洋人也知道有个张雨婷，怎么办呢？收买利用。这两个国家不惜大量的金银财宝，派出说客跟张作霖是多次接触，用钱我们给钱，用枪给枪，用什么给什么，只要你满足我们的要求就行。张作霖多鬼呀，心里头有主心骨，心说我呀，呵呵，且不买你们的账呢，我得掂掂分量，我得看看形势的变化。因此对于这两个国家派来的人都以礼相待。至于怎么办，采取一个拖字。就这样时光流转，过去了很长一个阶段，张作霖始终也没表态，两国政府也没达到目的，但是又不愿意得罪张作霖，更不愿意扔掉这块肥肉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忽然有一天，胡老嘎来见张作霖，一进屋气喘吁吁，脸都变了色了，把张作霖吓了一跳。老人家，您怎么了？别着急，有话慢慢的说。张作霖扶着他坐下，给他倒了杯水。过了好半天，胡老嘎才缓过这口气儿来。团连长，团连长，大事可不好了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
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，还在等什么？抓紧参加吧！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